今天是 Q&A，对不对？我们有即将我们尽能力，就用这个时间回答。第一是用英文学的。In the Zoom meeting, we saw you getting into the samadhi quickly. Are there any tips to calm down the mind and get into meditation quickly? 好。第二问题，所有的，我们的习惯。他们不会变成习惯，从一天到别天，是不可能的。我们学佛，昨天我们有讲过一些香蕉、所缘的五个香蕉所缘，最后是除非除所缘。出非出所缘，就是知道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依照缘起，依照因缘。所以一定先要了解禅定的因缘，然后要多多修。从佛陀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初学。我也是初学，虽然我有一点经验，不过如果我们有联系好多年，那没有什么苦难，如钉初钉。变成自然的，变成习惯。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的自然。没有修行的人，他们想他们有好的习惯，不过用功一点点，在修行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也一直在发现。我们的习惯多半不是很好的习惯，跟一切不相应。比方说，我已经有联系一切好多年，现在我又跟。跟一他们学一点点那个武术，那我发现我的习惯，身体的习惯多半都是跟这个道理不相应，所以这样才能够改变习惯。没有老师教很难改变习惯，为什么？因为老师他已经有学，他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那如果能够跟这种老师学禅定，那变成习惯很快。如果旁边没有这种老师，那就培养这个习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反正从佛教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够学很快，是因为有过去的因缘；如果学很慢，那个过去的因缘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要耐心，就 就一定可以学，因为我们从佛教的角度，我们在这里现在，因为我们过去都有修禅定，如果没有修禅定，那解怀的时候，解空的时候，我们不会再出来。我们又再出来，因为我们有第四禅定，那可以再落下，当天人、人等等啊。现在魔法世界，所以禅定难一点，还是一定可以学，因为我们有这种种子。如果没有这种种子，我们不是在这里。好。请教长老两个问题。弟子在没有禅定下直接休息百遍，就是 casino 店主，前后断断续续休息15年。大约1年前遭遇一个严重问题。什么严重问题？中蛇。打坐时身体很轻松，每当一闭上眼睛不久，眼睛和脸部马上感觉绷紧，总是眼睛打开时也觉得本静。3个月前早晨眼睛非常酸痛，眼视激素恶化，经过医生检查，几乎达到眼瞎的阶段。停止长修几个星期后，眼视慢慢恢复正常。目前磨学放弃百遍，不论该修任何业处，如阿那巴那念或是色界分别，因为一闭上眼睛，连绵太过本经，专注力没有办法安住心的所愿。请问如何坚定或是完全根除脸部和眼睛的本境？那这个问题是靠不如理主义，不如理主义出现很多问题。我自己在教禅修的过程，有碰到一些修行人，他们已经修到很好的程度，几乎深入禅定，不过偶然开始注意不适合的地方，那出现那个问题。为什么？因为禅定的注意很分离，好像你有大方巾， 钉也是一种打方巾，你用那个打方巾注意什么地方，那那个地方变成很明显。那现在你注意不适合的地方，好像眼睛里面的感觉，那你就是用这个钉的打方巾做你的感觉。越来越明显，结果你的努力在正确的所缘上就不见，因为另外一个感觉很明显，所以很难处理。那如果好像这里学习拜遍很久，注意不适合的地方，那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用那个钉的力量在适合的地方。所以佛教有很多很多不同样的业处，要宣示注意适合的业处来避免这个问题。比方说四无量心，要做自己的纪念。五六年前参加包上市一个月的参学，学习四阶差别，请问可不可以如此开始休息四阶差别，利用七功的七行咒人度耳麦，并且运用一年将其空的速度减完，然后专注其心轴时的推动，如此扫描全身上下分解的推动，那不要混不同样的方法在一起。如果是修世界差别依照缅甸的阿毗达摩的方法，包藏是所有转。那你最好不要跟气功混在一起，因为注意力不太一样，所以你可以如果修气功，你可以当然感觉一些道理，什么是分解、推动等等。不过你不是特别注意，只有推动，不可能有推动。如果没有地阶，没有水阶，没有火阶，所以你只是学分解来分别其他的地水火，他们都在一起，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你只修 分阶，那一定就对深入世界分别方法，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卡蒂，你好，还好，非常感恩星空长老的开示和直观训练。魔学这里有几个问题，恭请长老答一解。第一，在金星所缘这里讲到阿那巴那念，阿那巴那念无中休息，这里讲到无如诸云学习等等。我们应该可能下个星期应该要学，因为阿那巴那念特别适合说明，怎么配合直观的过程，所以我们一定可以学那些。在后面卷28讲到四念住，真是一品。哪里有讲到是熏色，是如是智？关于这些内容之间的关系、关联，或者说修观的方法之间的关联，有以下五个问题。那因为我们很可能要讲那些，所以我临时不回答。不过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一定会碰到那些问题。这三个地方休息都能够播出我执转凡成善。阿那巴那念的无如缘起休息这里，最初以如是初心为所愿，然后到缘起观的休息，从这里就需要有全九讲的12缘起的智慧才行。其实这和我们通常说的对十二缘起的观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我们佛教一直是讲不依不依，不依不依，修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它的因缘，因缘有它的果，因缘跟果不一不一，所以其实所有的方法，所有的一切是地龙所说明的方法。声闻地的方法，菩萨地的方法，如果有智慧，都可以配合，没有什么矛盾。我有提到，毗摩罗也是这样教。如果要加深了解声闻的努力，那一定要加一些道理， 一切是毗卢尼，也是用。其实，如果我们唱高波萨蒂，也是用妙法莲法经的那个neutral 的比喻，neutral 的比喻。所以，应该，弥勒佛、无著菩萨，他们一定有研究那个，妙法莲花经，这是，来了解菩萨道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典。如果了解这个经典，那我们好像天台中可以用智慧配合不动摇的方法，完全没有什么矛盾，因为每个方法有它的修，也有它的证。如果你有修，你可以证。你有证，那你自然加深你的境界的了解。那这样也要了解阿那巴那念缘起，你多多修阿那巴那念，阿那巴那念的十念处，那缘起变成越来越清楚，然后你看那个缘起的部分没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合起来。如果你了解缘起的部分，依照一切是涤纶的道理，我们要讲，那个，南传佛教说明为，智慧境界的所缘，就是内观的所缘。为什么不能够用做什么大的所缘？一切是底论，就是讲这个道理。其实什么大的所缘有无量，这是菩萨的道理，无量。每个适合的概念会变成什么大的所缘，也会变成观的所缘。因为我们要讲那些道理，所以我现在不讲很详细，不然讲不完。为什么？很简单，因为都是有分别影响，不分别影响。修行的努力就是把握影响，把握影响才能够超越影响。你没有把握影响，你无法超越影响。所以所有的所缘可以配合，没有什么矛盾。只是要用智慧，所以我们要讲一切是底论，是讲很清楚。智慧有三种界：语言界、识辨机界、入界。这是修行的过程。现在如果你没有定，依照一切是底论，连语言界你不会，因为没有定，连边际你不会通达，没有办法。所以一定要深入静安的境界。那些都是方便如 清安的境界。无数圣地休息，这里也是和救亡一样的道理。最初有如西出如西出西为所缘境，然后会合到卷三十四，那位居士研究很好。此而诸处是道表其作意，别四地尽哪里用哪里讲的方法观，那当然有讲观方法，声闻地有讲，波萨地有讲，声闻地有讲那个色观的色个过程，先观自相共相，然后用周心熏思，然后用周思察，这就是观，很简单。这个观有三个阶段，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观所成智慧。那那些都跟前面的部分起作用，四圣地等等都是讲很清楚。圣闻地里面也有在菩萨什么德殊，什么是菩萨的真实意，你要研究就了解。阿那巴那念这里也是有身受心法的观。那么等修行人到以后成就了定，可以实际在定中修四念处时，也是要会合到卷二十八讲的四念处观法哪里才行？那都要看在一起，不能够分开，严格的分开，机械的分开。要用智慧，闻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修所成智慧，都合起来，这是修行。如果修行就是来处理这个机械的思想，机械的思想是修行的敌人。如果我们是用机械的思想，无法了解修行的过程，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过程是没有什么自信，你一定要了解一切是地论的意思。自信就是因为语言而已，本来没有什么自信。所以一定不能够机械的学一切是地论的分别，这没有什么好处。 要用修行了解它们。假如修色熏色，色如是之之前，应该是根据个人烦恼情观，相应的修静心所缘，这里的无定心观，如果根性和低的人修了色熏色，色如是之，其实也不需要修声闻地理讲的四念处，或者也可以说色熏色，色如是，这就是唯识的四念处。那这个也一直是要用机械的思想。菩萨地再次讲那个呢，色熏色，如是之，在声闻地找不到。不过在声闻地已经有一些道理让你了解这个声闻的道理，跟色熏色，跟色如是之他们的关系，他们都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你加深人声闻的修行，那你如果是你是用唯识的道理，你自然就会了解是熏色跟是如是之。因为刚才我有提到有语言三种结，先语言，然后是电机，然后入，那这就是是熏色跟是如是之的过程。从菩萨的角度来看，所以你不能够机械的分别这个是只有声闻地，这个只有菩萨地，因为声闻地也是靠一切是地论的德殊，是声闻地也是靠唯识的了解。唯识的了解，如果你只是有声闻地，那不是完全，一切是地论是说明很清楚。如果声闻地的了解要变成完全，一定要加菩萨地的修行。所以弥勒佛也是给那个妙法莲华经让我们了解声闻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如果他有兴趣，如果没有兴趣那就很难。所以一切是地论是分别，有定罗汉不定罗汉，定罗汉如果他有因缘，他会变成大菩萨，像苏菩提是大菩萨，依照妙法莲华经，舍利佛也是大菩萨。只是要加一些重要的道理就行。这是一切是地论，这是居摩若所讲的道理，这也是天台宗所讲的道理。其实前面几个问题都是东洋的， 就是在用 namely 修观前的如理作意和摄机的定中的修观，方法都是在整个一切实体论里，也就是说，要把一切实体论的各处讲的直观方法都学懂了，才可以够将来定中修观使用。马马虎虎跟定是不行的，那你自己讲的，我还要讲什么？救助性成就后，只是这一阶定吗？这个一切实体论没有说明啊。反正什么定都可以修，可以改变作为修观，已经在其实。理论上已经在接近左翼，可以改变循环，依照一切实体论的道理，如果形成，那需要记它，怎么记它，思维无常。如果心调剂，那要知它，怎么知道？那注意，无分别一心。如果没有，寂静，如果没有静安，那没有办法。还有好几个，这个是麻烦你看我眼睛，这个是太小。 师傅，那我来念好吗？ OK。 长老提到瑜伽师地论中说，对法要有意乐，才能栽培。种性，请问一开始的意乐是怎么开始的？摄大圣论中说众生无始以来都是杂染的，是佛菩萨想要度化此众生，所以先和他结缘，种下了第一个清净的种子。请问是否？最初的意乐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在众生一开始都是杂染的时候，佛菩萨又如何决定要先跟谁结缘，种下第一个清净的种子，让它升起意乐呢？ 那有很多不同样的理论，那些理论，是理论而已。比方说，是大圣论是说，先要，如理作意听法，那这样在那些中心中就能够出现。有的在讲那些，清净的种子是自然，大家都有如来藏。不管怎么样，如果有种子的话，那一切实体论说明很清楚，有种子的话，都可以即如，可以出离。即如，怎么即如？就是， 修那些功德，他们如果那些功德变成我们的习惯，那就自然能够处理。如果能够处理，那那个众生就有成就。如果是处理来利益众生，那这是培养菩萨的习惯。如果菩萨的习惯不是说我们有已经菩萨中心，如果是为解脱自己，这个不可思议的轮回的苦，那就是声闻的中心。不过反正中心有成就，那有处理心，有处理心，所以自然有法义，法义会比语义强。如果法义比语义强，那我们有中心了，所以一定会处理。因为来处理不一定需要知道我是声闻中心还是是菩萨中心有处理，所以中心成就了。如果是根本中心还是是心中心，很难决定。所以反正我们本来我们的性格都是我们的习惯，如果我们的习惯我们练习不断的加深，那习惯变成中心。如果不是这一个生命，那未来的生命，长老提到一切是地论中说，对法要有依乐，才能才被中心。请问， 师父那个刚刚问过了。 哦，有吗？ 有，刚刚念过。 哦 ，OK。那现在第二，请长老在一开始有没有看这个没有？有， 这个要我念吗？可以的。 那我可以，这个是大字，请长老在一开始常做内住、定住阶段，以吉祥修持和思维法义的时间。分贝应该如何是当？曾经听过一吉祥之内从书读及起伏，所以伏悉进出知鼻子人中出观思维法义还回到熟悉这样子做，但是这样子做下来觉得变动太快，心定不住，还是说应该就专注一个所缘鼻子和思维法义互相轮流？那这个反正 要自己知道哪一个方法能够入，哪一个方法能够发热忱，哪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注意适合修。所以注意好要清高，要问老师，他会说明，因为他知道，什么障碍出现，怎么处理那些障碍。有的时候障碍出现其实是好，没有障碍就不能够修上去。不过有的时候障碍出现是不好，因为太多妄想，那这里也是很多妄想，不过不一定跟定的磨练有什么关系。所以来初学来说，可能入定那个清净道论所说明的方法是最容易把握。所以如果目标是入定而已，没有别的目标，那个方法比较容易把握，因为注意练习不断的继续在比较小的范围。如果注意一直改变，继续在大的范围一直改变，那不容易把握这种注意。所以最好开始从简单的方法，再修比较难把握的方法。这个一切是地论所说明的方法是非常有效果，可以配合跟其他的方法，可以配合跟气功、跟瑜伽、跟中医，很多可以学很多东西。不过这个方法最好先用简单的方法入定，再学比较难学的方法，学很多东西。反正这个看突击等等那这种方法，清净道路没有，一切是地论也没有，六妙法也没有，所以最安全就是修一招转动的方法。清净道路还是一切是地论，还是六妙门，如果有专家，因为有传统，也有老师可以教，如果他们的修行的经验够，那他们就马上会知道怎么处理障碍。如果没有障碍，那就没有修行，一定会出现障碍。不过只有有经验，在修行的过程有经验的人，他就马上会知道怎么处理那些障碍，不浪费时间，浪费气，一直用妄想想要这样还是那样，还是那个好，那所以一个方法要彻底的学， 然后其他的方法很容易学，因为道理其实是一样。入定修观，OK， 那 还有问题？ 还有问题 ？OK。 这边有一个问题 ，Dear Wednesday， here is what I heard from yesterday。不取是不思维无常，不舍是点点点。I didn't quite get the rest of the sentence. Could you?Talk more about this. Thank you. 那这是一切是地论的说明，可以参考，很容易。修，无分别影响，有那个要用那个东方，香，它不是跟你说本来有。趋向不过也不是 不一样不一不过相似、然后就不趋不舍趋是什么如果你趋那些分别那你的心就是为无常、不舍就是你连续不断地留在一个印象，不改变印象，这样才能够，如，那个我们所有说明的不动摇的，心珠，从第一心珠到第二心珠。如果你已经习惯了，不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培养你的正念、正知，处理烦恼如定，因为你能够用平静的经历、平等的经历、静经历、用功平等。OK， 还有 下一个问题。七座意是舍乐还是舍乐？ 舍受的舍，舍乐。 舍乐。 OK， 这个舍好像舍阿毗达摩论的舍。是第几声舍？ 第四声 舍，没有错，本来就讲好。 下一个问题，法欲比什么强？法欲，佛法的法欲，欲望的欲， 比什么强？比欲欲强，比贪欲强， 比贪欲强。 就是班恰古纳无根的所言的境界的贪欲。 下一个问题，观比帕萨纳是否包括用语言思维和不用语言思维？不用语言思维是否就是直观？观呼吸是否是直观？还有其他的直观方法吗？ 那讲直观方法有很多，不但阿那巴那，不过阿那巴那最适合入四念处的修行，因为阿那。把那入息出息内方皆是靠身跟心，身跟心就是无语，身就是四法，心就是 受想行识。所以你在一个境界有你的所有的时间的经验，而且练习不断的，你是在这个，如果你注意呼吸，你是思维无运，因为呼吸你注意在它的接触的地方，接触的地方就是无运的地方，别的接触这个道理没有那么清楚，虽然是一样的道理，不过修阿那巴那念是注意清楚为什么。一切是地论你也是很说明，很讲很清楚，清净道论你也讲很清楚，因为如是出世还是身心的，所以是身跟心，身跟心是有情的境界的全部，离不开这个境界，从身思我们都是在这个境界，没有别的境界。OK， 好，各位法师、各位法友，我们现在开放给线上的法友们，举手问问题。我们就按照先后顺序，所以那个如果会议主持人呢会要求您按照顺序，就是解除您的这个静音和视讯，所以如果线上的法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现在我们就可以举手来问问题。 没有问题， 目前没有线上目前没有人举手，那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长老回来会为大家